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单依纯，为。 心中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在媲美。 第十四位，张艺兴，飞天。 你想我想要什么梦想，飞天就天不要知道。 第十三位， Anson 卢汉廷， My Girl Hit。 第十二位，左琳杰，蹦蹦。 我的心脏因你蹦蹦，心动的节奏蹦蹦。 第十一位，孙燕姿，匿名万岁。 匿名万岁，夜深万岁。 第十位， Eden 吕爵安， My Apple Pie。 Always on your side, always by your side。 第九位，张杰，幸福的本能。 相爱是单纯幸福的本能。 第八位，周深，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第七位，陈卓贤，搞不懂。第六位，张杰，安忍。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 第五位，李荣浩，情人。第四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忧伤。 第三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 第二位，阿四，不在他方。 最想去的地方总是在很远方，最想要爱的人总是遗憾收场。 本周冠军曲目，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是追逐不忍尘土，用情字嘲讽。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经过了23个小时之后，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次回到空中。你好，我是小东。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上午9:03。全新一年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时间调整了到9点到11点，比之前呢，我们已过这些年当中呢都提前了一个小时。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告知大家，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好，今天的第一个小时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我们带出的是北京方面的中歌榜的黑马歌，这首歌是新歌上榜第四名，萧敬腾新专辑隔离房间2827当中的主打歌。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最最爱。 才是爱，牵你的光，朝我走过来，跟他吵在话说不出来。我变得不习惯，没有你在的夜晚，把时间暂停下来，连休息都无法取代。牵你的手，掉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到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不再让你受伤害。In your eyes， 有我在，有我因为你存在。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 oh, In my life 有你在世界因为你精彩你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跟我来我渐渐地明白为什么人需要爱轻易的话偷偷过来刚刚吵的话说不出来牵你的手当下所有坏安慰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到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 华语歌曲排行榜，萧敬腾的这张很多的工作呢，都是在他因为疫情隔离期间完成的。而专辑的名字就是《隔离的房间号》，隔离房间2827，也是记录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那这首《最最爱》呢，最早是在2018年，他为这个某综艺节目来担当导师的时候创作的，并且呢，他这首歌最早呢是收录在学员唐一家的 EP 当中，这一次呢是萧敬腾自己拿回来演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七名，张碧晨带来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第五集的主题曲，以求知的角度来看待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西方这个知识体系的学习和借鉴，取名为《字里行间》。 清风轻声白夜鸣蝉是谁在温软搁进水灯窗前藏起沉默的书签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浩如海烟拂去落在风的灰尘 字里行间会心伤，面对世界疑问总是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想要的答案。等河流穿过几座山，翻过几道岸，蜿蜒在百转千回中靠岸。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安心的答案。也许曾千里迢迢寄往远方出发，等待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清圆缺，清风清风何处奔向青天，是谁在温缘隔进水灯窗前，找到沾墨的书签，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浩如海烟，拂去落间会心声。面对世界疑问总是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想要的答案。等河流穿过几座山，换过几道岸，蜿蜒在百转千回中靠岸。面对世界回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安心的答案。也许从千里迢迢寄往远方处，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也许曾千里迢迢寄往远方出发，等待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 花了不完的等待，从废墟一路走来，感受很热爱，鲜艳的玫瑰被掩埋。我们经过太多挣扎，绝望，希望，伤痕化作了勋章，抵抗黑暗，不惧信仰，造就无尽的倔强。日出彼岸，站在灿烂，是你给我最深的召唤。 不得了，跌宕起伏。这首作品呢是中国榜方面的第十二名，袁娅维为动画，代号叫做 HIME 所演唱的概念曲叫做 I Will Be The Star， 国风与摇滚融合，唱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定无比的信念。好，接下来中国榜方面第十名是詹雯婷的全新单曲叫做焚风，收录在她的全新专辑，专辑名字也很有趣啊，叫做费詹雯婷，这是她自己的名字。那之后呢是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 悠悠天边外，星星月儿白，太阳明早就会升起来，花谢了再开，梦醒了不在，总会有太多问题要你猜。 去流浪，拥抱每天的精彩，去歌唱，这世界值得你全力去爱。落后了就要快，跌倒就站起来，生命不过是一场和自己的比赛，别被痛打败，笑着战胜无奈，勇敢从不被平庸掩埋。悠悠天边外，星星月儿白，太阳明早就会升起来，花谢了再开，梦醒了不在，总会有太多问题要你猜。 去流浪，拥抱每天的精彩，去歌唱，这世界值得你全力去爱。 落后了就要快，跌倒就站起来，生命不过是一场和自己的比赛，别被痛打败，笑着战胜无奈，勇敢从不被平庸掩埋。看人生海海，听潮去潮来，摸一摸心跳，我从未曾离开。看那一两浮世尘埃，你存在就是我存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影片《误杀二》的主题曲《父亲的童谣》，这是由影片的原声音乐的创作人胡晓鸥作曲，影片的监制陈思诚作词，那主演肖央和陈思诚一起带来。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郑兴和林一峰的合作，这首歌名字叫做《去你的城市呼吸》。 点点夜夜 忘记是冬天， 有能力倦怠， 听着音乐 心越来越冷， 夜在沉睡， 人又在心 街上在下雪， 走到风吹醒， 站在能眺望的阳台， 匆匆的歌不敢翻， 开着车疯狂流浪， 带去你的城市看看， 烦心事不要管，心在偷偷结冰，他不是故意，天气转 决定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您正在收听的是FM974北京音乐广播。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9:53，欢迎大家回到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直播的第二时段。你好，我是小东，也欢迎大家透过听听 FM， 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收听直播，并且来互动。刚才呢，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关注了北京方面的中歌榜，之后呢，我们这个时段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在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上，有很多歌都和我们的全球榜有所重合，比如说吕爵安的 My Apple Pie 啊，包括陈卓贤的搞不懂，卢汉廷的 My Girl Hit 等等。那冠军歌呢，我们要来分享，在我们全球榜上，这首歌遗憾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离榜了，但是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是一路高歌猛进。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的我没有想你。 Sunny 杨云晴2021年的专辑《Me》的主打歌《我没有想你》，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周的亚军，本周登顶成功，排名第一。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是来自于近些年在创作和演唱上都有很好的口碑的周兴哲，他的 OST 新歌，这首歌叫做《为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的所演唱的片尾曲叫做《你不属于我》。 从不会再见，越悲伤就越深刻，难道这就是爱情的规则？学会承受不代表学会放手，就像舍得从来不舍得，爱不用选择，更无需假设，我说深深爱我才会懂得，你不属于我，属于我的脆弱，我们只剩今天，怎么奢求以后？如果你发现我没藏好的坚强理由，我会练习有话直说。你不属于我，属于我的愧疚，我说真的愿意消失在你身后。如果你发现我已来不及了，却紧紧守候，我想我会坦白我离开的理由。学会承受不代表学会放开手，就像舍得从来不舍得，你说深深爱过才会懂得，你不属于我，属于我的脆弱，我们只剩今天，怎么奢求以后？如果你发现我没藏好的那些坚强，试着自己难过。 消失在你身后。 歌曲排行榜，两首歌都来自前段时间很高关注度的影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剧的主题曲 Aline 的这首《最悲伤的事》，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新歌上榜第15名。好，下面我们要带来的同样是马来西亚方面上榜首周第12名，也是在我们全球榜上榜排名第11，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这首《匿名万岁》。 永和美好胭脂膏，未太失微博爱宠，鞠躬一百度，求幸福倘有代价，用字条去换待我好，恕我做不到，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亦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说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郑欣宜的这首《最难行的路》，这是在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上排名第10。本周我们的榜单有个非常少见的情况，就是张杰有两首歌上榜，所以下个时段回来，我们着重来听听张杰的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单依纯，《为》。第14位，张艺兴，飞天。第13位， Anson 卢汉廷， My Girl Hit。 第12位，左琳杰， Bum Bum。 第11位，孙燕姿，黎明万岁。第10位， Aiden 吕爵安，My Apple Pie。 Always on your side, always by your side。 第9位，张杰，幸福的本能。 相爱是单纯幸福的本能。 第8位，周深，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第7位，陈卓贤，搞不懂。第6位，张杰，安忍。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 第5位，李荣浩，情人。第4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忧愁。 第3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 第2位，阿四，不在他方。 最想去的地方总是在很远方，最想要爱的人总是遗憾收场。 本周冠军曲目，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让我一世追逐不染尘土，用情字嘲讽。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 为冬奥健儿加油。 见爱爱多妖娆，腊梅花儿在微笑，金华大地迎冬奥。 这首《冰雪冬奥》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征歌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让人瞬间感受到冰雪运动的激情和欢乐。1980年2月13号，第13届冬奥会在美国普莱西德湖开幕，中国代表团派出28名运动员参加。这是1979年11月中国奥委会恢复合法地位后，中国首次派队出席冬奥会。开幕式上，担任中国队旗手的是速滑名将赵伟昌。 1980年举行这个第13届冬奥会，我的教练通知我，伟昌，这次入场式，中国代表团让你担当旗手。我自己打着五星红旗，是吧？在咱们中国代表团的第一位。当时从我们一踏入开幕式这个赛场的时候，全场观众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就是对中国代表团能够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表示了热烈。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东风汽车集团首款性能级智能电动 SUV 蓝图 Free 31.36万起，可油可电，新增小客车指标或指标未使用用户到店试驾可享200元礼券，欢迎致电蓝图空间世纪金源店88192224。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来到上午的10:01:20，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第二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小东。全新的一年呢，我们的节目已经调整到了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1点播出，也欢迎大家透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刚才呢，我们在上个时段结尾的时候说过，我们本周的榜单有个非常难得的情况，出现在榜单上，那就是张杰的两首歌同时上榜，成为了全球榜极少见的情况。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张杰的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上的第6名，来自于张杰的这首《安忍》。 阳光充足，心却麻木，很久后才明白是我不满足。欲走还留，这人生啊，真的有见一面就再见不到。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时间像只野兽吞没了我，哦，我的寂寞还有我的脆弱还在拒绝什么。这岁月的蹉跎就大概如此，当爱进入了漩涡变得腐朽，当我越靠近却越离越远，为什么 上榜第六名，张杰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主打歌《安人》。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张杰更多的经典好歌。首先带出的是2010年的，专辑标题主打这首《这就是爱》。 是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

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不愁，太多承诺总是风中流走，不该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意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这一刻怎么回头。 听到的是张杰《明天过后》，这是张杰2009年《穿越三部曲》当中的作品。那对他而言呢，《穿越三部曲》呢，无疑是一个里程碑。下面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歌《穿越人海》。 像一杯微凉的咖啡和没吃的面点，遗落在无声无息的空间，穿上外衣却想起没有洗去的污点，记得那是一只橘子味的冰点，茫茫的人海和往常一样装满了思念，是否当初我们也一样缠绵，已经泛红的夕阳有着往常一样的鲜艳，可如今却又少了几件关于爱的世界。下面已经有些久了，却不舍得丢掉，那是为何？从前的你把我的手疼爱的放在他的里面。 Say hi yeah， 但你离我而去。

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手牢牢不放，爱念念不忘，人生何须多辉煌，浮华的终成空，执着的都随风，经路何须多跌倒，要遇多少风浪，心不再摇晃，一起细数着过往，陪你等风停了，雾散了，雨住了，雪化了，再见却没月光，还有我在你身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杰和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在2018年，张杰开启了 Way Life 的巡回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开进了鸟巢，成为了他演唱会的里程碑。而专辑 Way Life 呢，就主打潮流风格。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叫做《无药可救》。 日夜会颠倒，摆渡人坐稳，彼岸且不问，召唤谁灵魂？得失别计较，在你面前的一张旧的船票，把过去的都撕掉，堆积在心头的充满后的烦恼，彼的偶像要出道，你的大实话刚刚好，给了我渺小的理由，也许每个百毒不侵的人曾经都无药可救， 谁先走，约定在某个路口。 变幻只剩我俩饮一杯茶笑看云起发如雪花等智慧升华如果山水有尽头就算时光难逗留牵着你的手到一夜白头我已是最富先走约定在某个路口这苍茫宇宙只要你点头总会如果山水有尽头就算时光能逗留你没有放手谁舍得放手直到万物腐朽天使先走约定在某个路口你嘴角眼眸我总会认出总会相拥爱人啊有我在你别怕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张杰2020年推出的一张返璞归真的 EP 标题曲爱人呐、啊、回到榜上去年底呢张杰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值得更好的回归传统情歌的路线以情动人下面呢我们来听到的同样是本周的上榜新歌第九名张杰的这首幸福的本能 某间公寓阳台夕阳如水彩把梦涂成期待一拆老家指路站牌数十年未改回忆中被取代花总会谢了再开节气的编排我们没有例外相爱是单纯幸福的本能美丽又浓腾对方既然不合身为谁做调整自己不完整怎么爱别人我倒不否认 张杰的这首幸福的本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呢欢迎大家留在这里收听音乐加块糖我们的节目呢将会给大家相约在下周六上午记住是上午的九点钟开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不见不散喽 走在某年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买年货抢年货就来北广购物吧北广购物是咱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货物齐全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还有低价折扣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九五折优惠团购两单以上商品更享九二折优惠团购五单以上更享八八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小云。今天在我身边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李想，欢迎李想。 小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啊也不跟大家卖关子啊，带来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好吃的啊，是之前已经卖断货了的一个好吃的，就是海参冷蒸辽刺身。前段时间呢是断货了，不过这个新的批次啊已经到了，赶紧给大家过来推荐一下。前段时间呢大家打电话咨询的就赶紧来打电话预定吧。 对， 这次呢这批货也没来太多啊。 像这种高性价比的好东西啊，又是真正营养的好东西，大家特识货，来了就没，来了就没，所以今天您听着真的是赶着了啊。可能一组未必都存得够，我跟大家说，您一听完之后就知道，小云你今天都能非常惊讶的，这个性价比太高了。那么首先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海参啊， 对， 说吃海参，海参非常营养啊。其实归根到底，咱们一直说营养身体的海参，就是指产在大连附近辽东半岛的这个辽刺参啊，带着那个4到6排刺儿的这种刺参。所以咱们要吃啊，你要说营养你就吃辽刺参，你要说愿意吃个味儿，其他的你随便啊。那么营养辽刺参呢，我们挑怎么挑？挑好的。什么叫好的？第一，大家也熟悉了一个词儿叫底波散养。 是 底波散养是什么呢？小小的海参卵孵出来这个小海参苗之后，潜水员下去在深水30米到40米左右的这种礁石当中，然后把这海参苗它撒进去，不管它了，以后呢直接在潜水下去，再把它一只一只的抓回来，供您来进行食用，这就叫底波散养。完全是在这种自然开放的海水的水域当中，而且呢在自然水域当中30-40米也比较深了，所以呢它成长这个环境是很自然的啊，受这个各个大洋的洋流带来的影响，再加上海底那种自己的天敌呀 最后剩下都是那种强壮的生命力旺盛的海参，这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一种传统的方式。好，我们给大家选择底波散养这样的海参，那么就要说海参如何保持营养了。海参是很神奇的物种，几亿年在地球当中的一个生存了，所以呢如果吃这个海参的时候呢，你直接上出来之后你可以刺身先吃，如果你不理它放在那儿，它就化成一滩水了， 是 什么也见不着了。那我们怎么保证呢？一般的传统做法，出来之后海参拉缸沿，拉缸沿的意思找一大锅，把盐放得满满的，就是大盐粒子，然后把它煮出来之后海参咸咸的，再给它晾干了，这叫做咸干啊，也叫做这个还有什么淡干，各种干的方式。那么这是传统的，但现在大家知道越鲜可能营养保存的越好，我们开始出现蒸。蒸是一种很好保存营养的方法，但是蒸是蒸汽，蒸汽呢正常来说呢它的温度100度以上，很多东西的营养其实也会散失的，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冷蒸技术，低温蒸。有人说低温还能蒸吗？咱们去云南啊，去这个西藏旅游的时候发现水70-80度可能就开了，其实这就是那个道理， 跟气压有关系。 空气越稀薄，气压越低，你蒸的时候这个开锅的温度呢它就会越低，先得把这个环境抽一个半真空的状态，咱们说沸点就降得很低，这时候再把海参放进去蒸。在低温情况下蒸熟呢，它的营养很多是不被破坏的。你这时候呢可以更大限度的去保留辽刺身当中原有的精氨酸呀、赖氨酸呀、海参粘多糖呀啊，这海参粘液质啊，这些特殊的营养成分，来对我们身体进行事半功倍的这样的营养补充。所以这就是低温冷蒸的技术。而且通过低温冷蒸技术出来的这个海参呢，它呢这个肉质啊丰腴而 Q 弹， 哎， 筋很宽很饱满，天然那个颜色还个个跟那儿挺立着啊，那个甚至肚子底下那叫腹足啊啊，就是咱们那个小小脚丫哈，一排一排的密集而粗壮，这样的海参选出来蒸出来之后您再吃，口感也好，营养也好，吸收也好， 是感受到的就是一个优质。那刚才啊咱们也卖过关子哈，说这一次还能给大家再来一个性价比上的大惊喜。 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海参啊，30克左右的，给您直接带40头，40头海参，多少钱？5980。 这是原价吧？ 对，5980，说比原来的海参卖的贵呀、啊。我跟你说，5980呀，是海参券上的价格，因为它经过了冷蒸这个技术，这套设备上了就挺值钱的，对吧？用这个设备来给大家去蒸这个海参出来，它营养保留的全面，你吃一根可能顶以前的两根了，这个营养。那么好，人家就是贵啊，但是在今天给咱们的北广的老朋友可不按是这个价来去吃，给您还是依然999。 哦呦， 冷蒸的辽刺参30克左右的大参，然后呢给大家4只头。999， 对， 可以了吧、以前不是冷蒸的普通的这种的海参、给大家说我们也吃过4只头，然后呢999也有过，是没错，有过，我还跟大家说过呢、送您10袋或者20袋爆汁儿， 对， 是不是啊？啊， 这 海参伴侣 也送爆汁儿吗？ 这次不送爆汁儿 哦，换赠品、 但是你别失望，我看小云脸、哎失望，放心，今天我把20袋爆汁儿给您换成20根一模一样的大海参 哦， 所以今天您999，60根海参带走。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赠品换的啊，原来惊喜就是在这儿。 对，非常大的惊喜。所以今天999，60根30克左右克重的大海参辽刺参，您带走，给您券到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给您发过去，您慢慢吃，吃完了您再兑换下一组，随时都可以。 啊，这就明白了哈。所以说今天这确实是太合理了。 嗯。 深海椒冷蒸辽刺参哈，主品加赠品，一共是40头加20头是60头， 是的， 每头呢都是30克左右哈，一共是1800克。关键的是价格只要999元， 没错， 这实在是太便宜了。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非常喜欢吃海参的， 是的， 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便宜吃海参大家应该都不会放过。 其实中国人甚至是说咱北京人对于海参的一个喜爱，对于海参营养的一个认知，不需要我们再跟大家做过多的普及了，人人都知道你要吃一点海参、因为海参这东西特神奇，中间切一刀啊，它还能生长出来，它把内脏吐了给它天敌吃了，它还能再长出一套内脏来，所以呢而且长得很快，几个月的事就能长出来，所以它再生能力很强，它营养很丰富，它的胆固醇啊，它的脂肪啊，对大家来说呢基本几乎是零吧，对吧，对你身体来说没有影响，所以大家都是吃海参好。那么生完孩子要吃，准备怀孕的时候要吃，很多朋友说冬天要吃，春天要吃，夏天代谢的能量多，我们也要吃营养的补充啊、我们一年四季有条件的话都可以吃着点，甚至有时候小孩的咱也可以调节调节，给孩子吃点营养啊。男人这个出去工作累了，咱们也可以吃点这样的这个海参的去营养营养，大家都认可了，无非是大家找不到好的海参，靠谱的海参，放心的海参，随随便便是网上是那个市场当中找那个干海参，第一回家不会发，第二你不知道它里面加没加东西啊， 是 什么样的海参呀、是不是真正底波散养的大自然环境下的海参， 对，尤其是说咱们如果按这个价格的话、咱们今天999不到1000块钱、60根海参、平均下来一根10几块， 10来块钱、 对， 今天咱们有北京电台，咱们有北广购物啊，咱们有这个大品牌的认证，我们是专业的质检人员，帮你已经把了关了审了，咱不信别的，咱还不信北京电台吗、咱们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您在这儿挑东西您可以放心，今天给大家就是999，60根，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滥竽充数的，全是海参，而且是低温蒸的，更加鲜的，保留了它的营养，而且是真正30克左右的大的辽刺参，给您带回家。 没错，所以说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哈，为您带来的主品和赠品分别是40头深海椒冷蒸辽刺参，以及同样的20头深海椒冷蒸辽刺参，哈。这个连主品带赠品一共60头，都是30克左右哈、一共呢是1800克，而且是只要999元啊！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库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库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库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